OK， 最后我这其实才是我要讲。我们的确据安慰是来自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如果不认识基督的话，我们领受的恩典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打折扣，或者说就不认识我们领受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不得安慰，我们缺乏确据，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不明白他到底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觉得基督徒时常很难相信希伯来书2:17-18或者4:15-16。在那里，作者提到我们的主，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因为什么？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受被试探的人。我们时常会怀疑他，耶稣他真的有经历我所经历的吗？他真的凡事与我一样吗？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吗？或者当我们看我奶奶或者你周遭的正在受苦的圣徒，他正在遭遇精神疾病，他的心智在你的眼前一天一天的衰残，而他是在主内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相信我们的主也经历过这个，他难道凡事也与他经历一样吗？我们相信基督也能够体恤心智衰残圣徒的软弱，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我们也要相信他能够知道精神分裂上帝儿女。彼得他说，耶稣他受苦是为要我们做受苦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问，耶稣如何是他们受苦的榜样？我之前提到的那本书，其中提到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如此形容他的病状，我就念出来了。他说：“我觉得我正在融化，我觉得我的心智像一座沙子城堡，所有的沙子都随着退去的海浪卷走。”这种经历比极端的恐惧更难描述，更奇怪。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惧怕是什么感觉，但是解释我所称之解体 dissolving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我的意志逐渐失去连贯性，一个人的中心就让位，中心就无法维续， the center cannot hold， 我就变成了一个阴霾。我的个体的中心就像一个微弱的无线电讯号逐渐的崩溃，我的心智不再是一个稳固有力的位置，可以从中查看收集内容评估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的主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我们的主在我们在哪里看到最完整的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榜样？十字架 ，right？ 哪一段经文最完整的叙述十字架？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哪一段经文？哪一段？可以讲，快！诗篇22篇 ，right？诗篇22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犹太人听到这个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整篇诗篇22篇。所以诗篇22篇怎么说？诗篇22篇，我来读好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 我的上帝啊，我日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仇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大力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筋，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谁的心融化？大卫的心，大卫的心，谁的心融化？谁在克西玛尼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保罗说：“我们那里基督的心有一些。”哎，腓立比书二章，好。你有想过这个吗？我们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取了一颗我们的心。因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心取了一颗我们的心为他的心，他取了一颗人的心，他取了一颗可以破碎的心，一颗可以被剑刺透的心，一颗会融化的心。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节了，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应该是叫我们畏惧赞叹，应该叫我们沉默。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其实有许多奥秘在我们今世是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儿子居然在十字架上喊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的儿子被他的上帝离弃在十字架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一点：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神学家叫这个叫做 the cry of dereliction， 被遗弃之呐喊。这个被遗弃之呐喊，也是我们的主心智瓦解之呐喊。It's a cry of disintegration。这在形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智，他理性的灵魂，他面对的是全然圣洁、公义、纯粹上帝的愤怒。这个呐喊是基督的灵魂承担他子民所有的罪，付上他子民罪的公价之呐喊。从来没有一个人史无前例，从来没有一个灵魂，从来没有一颗心经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他经历的是空前绝后，我们无法想象，超越时空 cosmic 的离弃。那从来在父怀里真实的经历被他的上帝离弃，被他的子民离弃，被他的门徒们离弃，这是非常真实的离弃，这不是只是做这个样子。如果这不是真实的，有一天你我将被上帝离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好的基督徒。基督他背负我们的罪过，他承担我们该得的惩罚，是身体与灵魂都承担上帝的愤怒。他的身体虚弱到无法背负十字架，他的心智在十字架上几乎瓦解。So， 我们可以问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痛苦。他能够体恤心智衰残圣徒的软弱吗？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就算在十字架上，就在他经历那我们无法想象的一切， 圣灵没有一刻离开他。圣灵撑住我们主的人性的灵魂，一直到他说成了。我们怎么知道这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最后可以大声的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基督的心是在十字架上承受到无可想象、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的愤怒，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圣灵都可以 sustain， 可以支持他，让他到最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就有同样的盼望，圣灵会支持我们所爱的人。不管他们经历，不管我们之后，也许就像静红说，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疾病，不管我们的心智一天比一天退化。我们有同样的盼望，因为基督他最后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所以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没有例外。包括患精神疾病，包括心智正在衰败衰残的圣徒，所以这个最后就是我要问大家有的、确信的、知道的，啊 ，OK， yeah， 大概就是。